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20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2周年，伊朗和俄罗斯的媒体披了特旗。两国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白头山卓绝伟人的照片。伊朗通讯社指出，朝鲜劳动党的政治是自主政治、先军政治和仁德政治，并列举具体的事实资料来加以证明。俄罗斯的锤子和镰刀报10月1期，明天报、夏格罗德斯卡真理报第69期、共青真理报、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网报、远东密林和网络杂志雷蒙区分别以金正日党建设的不朽业绩、无往不胜的朝鲜劳动党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一种驯服美国的核武器，来迎接朝鲜劳动党成立72周年等为题登载了文章。